同时呢给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活动，让您品尝品尝，吃好了您到北京那个什么超市啊商超里面您去买。但是说到他们家特色，我认为啊周老师， 嗯， 就是他们家那散养鸡。 对对对， 为什么说这散养鸡是特色，就是他们一个招牌呢， 嗯， 您听那名您就知道叫散养鸡。 对对， 大家得知道现在啊咱们市场上很多买那个鸡呀，啊啊，这一类的，是您是买那个生鸡也好，买熟鸡也好，嗯，很多的也都是饲养场养出来的。 对对对， 基本上出来多长时间呢？有28天的，有30天左右，嗯，啊。通过我们现在饲料这种优化的去调节，很快就可以长成了。 嗯， 28天就可以这一只整鸡就可以出来销售了。您可以做这吃的那吃的都没问题。但是武训的这个散养鸡，他们家也不是所有鸡都用这种散养鸡。 嗯， 他们今天给大家推这散养鸡，是足足让这只鸡活了210天，达到了一个自然的成熟的长的状态， 嗯， 吃那种传统的饲料， 嗯， 让它慢慢成长。 对， 什么都知道，快了吧？为什么咱们吃好多那个肉啊，这个那个， 嗯？ 为什么咱们吃好多这个鸡肉啊，这个那个？没有说小时候那鸡肉香那个味儿， 嗯， 其实就是成长速度太快了。 是， 成长速度快了，自然那里边营养也没那么充分， 嗯， 还是您说这里边这个好，这味道也没那么香，但是。足足长了210天， 嗯， 是这种传统30天的7倍，花了7倍的时间， 哎， 我们来养出这一只鸡。在这个鸡在吃的时候，里边就是地道的。小时候咱家啊， 嗯， 可能家里这个有农村亲戚的，或者家里有小院的养过鸡，过年过节杀只鸡，然后在锅里一炖，哎呦， 嘿， 炖出来之后 一家做鸡满院飘香， 甚至隔壁邻居四这个邻里之间都闻你们家炖肉的，你们家炖鸡肉的， 哎， 那个香味就飘出来了。 真是， 这就是那种210天的真正的自然成熟的这种的好的鸡肉，而且呢鸡不大，炖完之后去了毛啊，退熟了之后一斤就一斤来的， 嗯， 这种鸡的大小呢又叫小笋鸡似的， 对对对， 咱吃着味儿又更鲜嫩， 嗯， 那个包括那个鸡胸脯那个肉吧，一口咬下去都直接是软烂的， 是 再用上老汤一熏，这散养鸡这味儿，就这五只鸡我觉得都不止这299块钱， 可不是吗？就这散养鸡啊，我觉得成本真的是非常高。 对啊， 因为这鸡呢，它是自由觅食， 对 啊，自然生长， 溜达鸡， 对，溜达鸡，所以呢，它就适当的喂一点这个饲料，其他都是它自己来觅食，所以它长得相对比较慢。 对， 然后它这个肉啊也比较的紧实啊，所以呢，您说200多天长成的这个鸡能不好吃吗？ 是啊， 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儿，而且香气四溢的， 嗯啊。是的。 所以刚才您说了， 嗯， 就这五只散养鸡，这 299 都值了， 真。 所以呢，咱们这个组合当中呢，不仅呢有五只散养鸡， 嗯， 啊，这个制成的熏鸡 是， 同时呢，我们还有五只酱鸭。 五只 酱鸭，刚才我看了，这个可真不小啊，是600克一只，咱们五只酱鸭。 嗯， 另外刚才您说了， 嗯， 还饶给大家120克一袋，咱们4袋的酱猪蹄儿。 卤猪蹄儿、酱猪蹄儿。 哎呦，这个组合可真够丰富的。 解馋吧您的。 市场价呢？700多块钱， 700多块钱怎么也得。 但是今天的咱们299，299，您就可以拿走。当然了，这是武训这个品牌呢，也是想急于打进北京市。 哎， 它本来是一个大品牌， 对对对。 但是咱北京人对它还不是特熟， 是。 但是呢，通过他们的这种方式打进北京市场的话呢，确实对他们的推广啊和影响力是一个特别提升。 您要是吃好了，记着武训的牌子，您可能以后在商超都买得着。您知道这是一真正的大牌子。 今天就是一个品尝价， 对对对对， 299，您拿走的这个。组合的真不少，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刚才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电话呢响个不停哈， 嗯， 很多朋友都是多组订购，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，包邮免运费，货到付款，所以这点呢您就放心吧啊， 嗯。 另外呢，如果您打电话呢这个比较繁忙哈，占线的话呢，您也可以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， 嗯， 北广生活时间或者是北广购物都可以，直接在微信上面进行购买，也是可以的， 嗯，是的。 那实际上呢，说到这个散养鸡啊， 嗯， 也就是溜达鸡， 溜达鸡， 这大家都知道好吃。 210天溜达鸡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超市啊， 嗯， 或者什么自由市场的30天，就28天，可能30天吧，也就是， 嗯， 就直接出栏的那种肉鸡，完全不是一个味儿，是您小时候那个鸡肉的。 没错没错，这个散养鸡当然是一个卖点了。 嗯， 另外今天这个鸭子实际上也是特别好吃， 特别好吃。 刚才我吃了这个特别劲味儿啊， 非常 酱的特别的， 没有那个鸭腥味儿， 是的。 然后呢，它那个肉啊还非常非常的